只是不想再有隐藏，只要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儿浮夸，战斗而激昂，

不开的难题。 说起温柔的

是否愿意改变？